师徒的等量，这个概念引起了师徒可车型化。在师徒等价的三个条件中，前面两个条件保证了两个调度中的每个事物都读取了相同的值，从而才能进行相同的计算。而第三个条件和前两个条件一起则保证了两个调度都能够得到相同的最终结果。那么师徒等价的概念引出了师徒可穿显化的概念。如果某个调度试图等价于一个串行调度，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调度是试图可串行化的。如图十五六的调度八，它就试图等价于串行调度计算七四七五，因此它是试图可串行化的。但是对师徒十五六中的调度八来说，它不是冲突等价的，因为在这个调度中七三七四七十五都有质量是冲突的。